句最无情的 goodbye。 听，这是 FM 九九九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

下个不停，望着走过的脚印，又崎岖又平静，看着你的眼睛，我最熟悉的表情，一路上有你，因为有了你，人生旅程不再冷清，迎着风 相逢，一路顺风。